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韓永。 喂，今個禮拜咧有冇咩相咧？ 電影方面應該冇乜嘅喎。 電影方面冇乜 關嘅。 其實唔係，有一套咧 Grand Cinema 上嘅，其實咧就唔係新戲，係哥普拉嘅一套叫 Youth Without Youth 啊。 哦，係。 咁香港叫做咩？逆轉年華，即本來應該咧就係、是。聖誕前嘅嘢㗎啦，喺外國係係啦。咁其實呢套咧都係講我哋之前講嘅時空嘅問題㗎喎。 哦， 係啊。咁但係 類似時光倒流七十年， 有啲有啲。咁但係佢就係講佢係講嗰個人變翻後生咁。咁一陣間或者講少少，因為我未睇、哦，我未睇，因為咧全香港得嗰度做啫。 哦，咁得意 嘅。係啊，我都請唔到第二間戲院做藝術片啦，當係 藝術片啦、 啊，冇錯，絕對係藝術片。哥普拉唔係哥布拉喎，大家唔好搞錯，係個名導演嚟嘅哥普拉。OK， OK， 咁或者除此之外咧，另外係咪有套《金瓶梅》 啊？係嘛，《金瓶梅》 冇錯啦，即係呢個香港嘅呢類型電影好耐啦，停咗，突然間有套新嘅出現啦。咁我一陣間會講少少嘅喎，當然就唔係關於裡面呢啲。色情嘅嘢啦 ，OK， 有咩關係呢？等大家聽就知啦。OK， 咁我哋講講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最全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有咩意見啊 ？email 俾我哋啦。OK， 咁好開始講啦，因為好多嘢講啊。 好啊。 咁就提翻個逆轉年華啦，或者介紹少少啦。如果我下個禮拜有睇到，我同大家再補翻啦。咁你講點樣嘅呢？就嗰個男主角其實就本來好老嘅咯，即係老到白曬頭髮， 白曬頭髮 嗰隻程度係啦，即係都就嚟到㗎啦嗰隻啦。咁但係咧，佢有一個意外咧，就俾雷電劈中喎。咁其實好多科幻片都係咁樣開始㗎啦。咁你諗佢會點咧？ 好多超人都係。 係佢，但係佢真係窿咗嘅喎。佢咧真係入咗醫院嘅。OK， 即係唔係話劈完之後冇事仲變咗超人，絕對唔係一回事。包到木乃伊咁入咗醫院。 哦。 但係咧後來咧就發覺自己咧 越嚟越後生， 越嚟越後生喎，唔知點解喎，逆轉喎真係。咁好啦，咁後來咧佢逆撞到另一個少女啦，佢後生咗嘛。咁後變嗰個少女咧，原來亦都原來係遇到同樣嘅類似嘅意外。就電擊完之後咧，咁但係佢就唔係變翻 B B 女啦，當然，佢原來係有個能力咧，係類似可以入夢啊。咁而入夢亦都唔係話普通嘅入夢喎，係佢專入咗一啲嘅歷史上名人嘅夢入邊，即係意思即係好似上咗身咁樣。咁佢咧就喺夢中， 睇翻名人 嘅冇錯啦，夢中就唔係轉機啊，即係成入咗去嗰個時空啊。咁佢成可以即係講翻佢啲嘢出嚟啊，咁樣嘅。咁呢個男主角正係咧對呢啲嘢好有研究同興趣，咁所以佢就即係。即係所以就同呢個少女一齊啦，咁就因為佢可以俾到好多歷史嘅現場啊。 個男主角做咩㗎？ 我唔記得啦，因為我都係睇佢即係簡單介紹同睇咗少少啲畫頭嘅啫。咁如果詳細，可能你真係等我睇睇睇套戲先啦。咁但係咧，那個女仔咧有一樣奇怪就係呢個能力係有副作用嘅喎。咁副作用就係同個男主角啱啱調轉，就係會衰老得好快啊。係啊，咁佢個男主角就係講佢啊，就其實好想救翻呢個女仔咁樣，因為少女嚟嘅啫嘛，佢都唔想睇到佢可能一年內就變成阿婆咁死亡咁樣啦。咁但詳細我唔知道啦，其實一套愛情片啦，咁但係裏邊呢啲咧絕對係科幻嘅成分嚟嘅。係啦，因為呢啲咧就其實同我哋本來想講 timeline 一樣，因為我哋會牽涉一樣叫心理時間旅行啊，大家唔知可能未聽過呢一個 term 啊。咁或者我哋睇下一陣有冇時間冇咧，我哋就會喺講呢個時間旅行同埋 timeline 嘅時候，同大家再講啦。OK， 因為今日實在好多消息啊。OK， 咁 OK， 咁除咗呢套真係同科幻有啲關係嘅哥普拉電影之外咧， 另外哥啦， 冇錯啦，咁真係哥普拉喎，唔係哥普拉喎，即係 Cobra 啊 ，Space Cobra。即係咧，左手魔幻槍嗰套卡通片， 或者睇過 Kilolo 嘅都知道， 冇錯，嗰只 毒蛇， 真係眼鏡蛇樣，個身就係哥布拉嚟嘅。咁當然啦，呢套卡通片哥布拉係個金頭髮、藍眼睛個鬼佬嚟嘅，成日擔住支雪卡。咁咧呢套戲入面畫得佢靚仔喎，平時好多嘅 ，OK 嘅， 我記得 TV 版 都鬼仔樣，哦 TV 版樣衰好多啦， 幾老喎個樣， 係呢套 OK 啲係嘛 ，OK 啲，同埋啲身形咧成集都 keep 到嗰種好似 bodybuilder 係啦，即係有啲阿諾舒華身體監嘅喎，即係幾 fit 嘅。 佢啲女性角色都畫得靚喎， 靚靚啲身材嗰啲好 keep 到嘅，即係唔係一個好似一個支支棍咁嘅公仔咁嘅。 OVA 係同埋喎，同埋佢係同之前。 冇錯啦，今次呢套咧就係佢哋嘅第一套彩色電腦上色漫畫嘅嗰個故事啊，咁就講佢哋去揾嗰啲好似鸚鵡螺咁嘅 即係宇宙嗰啲嘅 火星 甲蟲火星嗰啲嚇，嗰啲古代火星嗰啲蟲啦，嗰啲甲蟲咁嘅嘢啦。咁當然啦，呢集都牽涉到奇異刀嗰啲手下又嚟想搶啦。咁其實暫時咧都未知道嗰啲人搶嗰啲嘢做乜嘅喎。原來咧係好有關係嘅同後來嘅嘢。 如果你睇過個漫畫， 睇過漫畫就知啦。咁當然啦。 但係個漫畫其實都一把年紀嘅喎。 哦，其實哇，真係好耐啦！我記得個漫畫係上次啊，自殺武一嚟簽名之前出㗎啦，係啦，咁你話幾多年前啊？十年 接近啦， 都有係嘛？都有，因為我哋有去嘅嗰次嗰個簽名會，就喺SOGO 嗰個展覽廳嗰度舉行，咁啊冇乜人睇嘅啫，你發覺。 咁可能 唔最搞笑係睇都有人睇啊，係冇乜人簽名，即係我哋咁幾嗰十個八個啲人都唔識佢邊個。 我諗唔係太多人簽名。 冇錯，啲人識哥布拉，唔識自殺武一。咁自殺武一當然就係第二代嘅漫畫家啦。第一代 或者講下佢有咩作品， 同埋阿蒙面超人嗰位邊個話？ 石 森 係 啦。咁佢好似就係石森嘅徒弟嚟嘅，可以講。 哦， 係啊係啊，即或者點叫當時啲 staff 啦， 算係都係第一。 永井河 第二代 啊，我算第一定第二咧， 都係 第二，好似都係 嗰個年代， 係咪咧？我又唔知喎，我唔知佢係咯， 中間啲喎， 中間啲啦，係咯係咯，好似啊，自殺武一就後生過永井河， 永井生過， 係啦係啦，不過都好老㗎啦。咁同埋咧，自殺武一啲作品咧，全部都好美國 feel 嘅喎，或者歐洲 feel， 美國 feel 歐洲啦， 係 類。如果睇過歐洲漫畫嘅人都知 ，AD 2000 啦，即係。例如 Colin 啦， 係啦，之前有一套卡通叫 AD 2000 Heavy Metal， 係啦，咁就好舊嘅卡通啦。 仲有特警判官啦 ，Just Strike 啦， 哦 Just Strike 係似嗰啲歐洲係 比較野狂野少少。 冇錯，啲女性角色咧，全部都係著啲好似泳衣咁滯嘅衫，係嘛？ SM 衫啦， 係啦，裏面亦都好多啲怪嘅戰鬥女機人咧，趴喺地下或者半 電單 車冇錯。 係 啦， 我諗最出位就係水嘅角色就哥布，除咗哥布拉就係水晶人啦。 冇錯啦，呢個故事咧將會亦都出現水晶人嘅喎，係佢嘅死敵啊，你都可以講係佢宿敵啊。 仲要交代翻佢嘅由來添。 呢集冇，呢集冇，呢集打啫純粹。 OK。 咁哥布拉支槍大家知啦，魔幻槍啦，咁可以隨住佢嘅精神能力嘅大細，可以即係令到火力有所分別啦。當佢最強嗰陣，甚至可以打冧一個戰艦係嘛？ 哦，係。 係啊，試過佢呢集就會做㗎啦，大家放心。 哦。 好似到到最尾會打沉一 隻 戰艦係喺太空嘅係。好似係呢集我如果唔知有冇記錯係啦，因為嗰個彩色漫畫我都睇咗幾集嘅。係。係啦，好，如果冇記錯係呢集嘅。咁啊！ 但係其實好睇翻啲畫，其實同個例如啲背景嗰啲同個彩色漫畫其實真係好 哦，係啊， 相似 其實唔係相似啊，係成用翻啊。我諗佢其實咧，好似聽講話佢製作嗰陣咧，其實佢係同步嘅。 哦，同步。 當時就可能呢一個係即係停咗嚟啦，動畫呢部分。咁其實嗰啲原畫所謂自作或者自己畫翻，其實我相信都係呢啲咯，即係佢本來嘅漫畫裏邊嗰啲稿咯。 哦，咁就將佢玩大，再玩翻做家。 玩翻識喐咯，其實嗰時嗰啲背景啊係一樣 嘅。其實嗰陣都幾奇怪，好多好多背景無厘頭。係 啊 ，CG 係， 同埋佢有啲有啲唔係人形嗰啲敵人啦，啲戰機嗰啲佢係 CG。咁嗰時覺得咦，點解到 2D 畫畫嗰下嘢咪仲易啲？原來佢係準備咗已經係會喐嘅。咁而家完全明曬啦，睇完呢套第一集。 當年嚟講好新嘅嘢，而家就套套都係無端端加啲。啲獅子嘅飛機啊， 我都覺得啲人係畫得好靚㗎，啲人咪畫得好靚㗎，咁其實大家即係絕對值得去睇下啦。咁呢套應該日本就出咗碟嘅，係啦，咁或者大家可以試下喺唔同嘅渠道咧揾下啦。咁主題曲嗰啲當然就同以前唔同啦。 甚至有《星球大戰》第一集。 哦，係，佢嗰個配樂咧，真係好似呢個《星戰前傳》Episode One嘅喎。 啊，係 真係好似嘅，咁佢玩到好 Star Wars， 其實根本哥布拉本身亦都有好強 Star Wars 個元素喺裏面。你見嗰啲太空船嗰啲玻璃槍啦，啲玻璃槍咪就係好似嗰啲帝國嗰啲機嗰啲玻璃槍咁嘅咯，係好多嘅。咁啊，成龍呢樣嘢咧，其實係之後啲人話似嘅啫。 個鼻大啊，主要都 係。嚇，唔止，好中意女人呢樣嘢都係。同埋佢性格上都幾似嘅，即係成日好似唔係好正經呢樣嘢咧。係啊，即係嗰意思，電影入邊嘅成龍啦，我意思係係咯。咁其實真係好正嘅喎，如果真係喺成龍揾似做翻哥布拉咧，我諗一定好過做成龍人啦。 而家嘅成龍咯，因為早期嘅成龍都唔係咁方。 哦，係啊，上次咧有一套有徐若瑄嗰套咧，咪講佢唔知嬲條毛巾咪通街跑嘅，哇！我覺得哇咁大隻嘅，哇！真係有啲哥布拉咁喎，而家個身形真係 OK 嘅喎，真係佢唔拍咧就真係嘥咗啦。我覺得呢個角色簡直係度身訂造都冇咁 fit 啊。 嗯， 係啊 ，OK。咁有冇補充啊？哥布拉韓永都睇咗。 個動感其實都算相當好嘅，做得 係啊 ，OK 㗎。 咁、啊、可能啲設計就可能以而家嘅水準嚟講就 唔係啊。咁佢而家嗰啲設計都新設計翻㗎。 係係係。 其實冇嘢嘅，最緊要咧係啲畫工啊，同埋、 相當 靚啊，係啦。呢樣嘢所以新一代嘅朋友放心睇，絕對唔係之前嗰度電視咁嘅印象嘅、 電視嗰度 畫得相當靚㗎。OK， 咁大家揾嚟睇下。 咁啊 ，OVA 第一集 係。 呢、這個 Psycho 根啊 ，OK， 就 Psycho 根就係佢之魔幻槍，係 冇錯啦，完咗個名啦。好，有冇補充？ 冇嘢啦。 好嘅，咁、我哋係咪講呢個嘅金瓶梅咧？ 嗱、OK， 咁唔好話我哋唔講中國嘢啊 ，OK， 嗱，咁 金 瓶梅到底係咩嚟嘅咧？ 全部日本女優做喎， 係唔係有好多香港人做嘅啲男角啊 ？OK， 唔係我講原著啊，係原著金瓶梅係咪四大名著嚟嘅咧？係啦，所以大家唔好喺度 金瓶就 係啦，咩 兩個咧？ 邊兩個唔知啊？你熟啲啦，呢、這個又 潘金蓮啦，即係大家都好熟嘅， 係啦， 武松與潘金蓮嘅故事啦，武武大郎啦， 我諗起黃祖賢，係仲有 另外平嘅意思就係李平兒啦，係 邊個嚟嘅咧？ 咁係阿西門慶嘅其中一個丫鬟啦，後屘立埋佢做妾啦。咁、其實有少少就係成個故事圍繞住佢哋兩個爭風呷醋啊。 梅 係 咩嚟㗎？ 梅嗰個我唔記得咗個名字。 哦，即係都有人物 一個。 哦，即係三個都係女仔名。哦 ，OK， OK， 咁其實呢個故事咧，佢哋當然今次係一個代一個 AV。 當然啦， 三級片啦。 唔會。 咁但係咧呢度， 因為其實記得無線個故事，我有正經嘅無線都拍過金瓶。 哦，係係。其實嗰個故事咪武松啊啲都關事啦，你拍武松都會諗到㗎，係咯。其實就唔係一定係變咗鹹濕嘅，咁咧呢套戲咧佢哋都包裝得比較高級嘅喎， 係 就同以前嗰啲咁嘅香港三級片就唔同嘅，即係佢都講到係有探討一下啲人性啊啲嘢嘅。 即係金瓶梅本身佢係 啊， 一路都係諗住當時女人嘅命運啊嘛， 冇錯， 被壓抑，你係就吸即係勾佬啦，一係就 點解我話諗起黃祖賢嗰時，因為咪拍過呢個《潘金蓮 的 前 世今 生》啊嘛，咁佢一路講到去現代㗎。 哦，係 係啊，咁其實唔係一講金瓶梅，大家諗起鹹濕啊。咁但當然呢一套戲就走唔甩呢個咩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一眾嘅女角啊，全部起用日本嘅 AV 女優啊。 哦，咁呢個當然 冇錯啦。咁嗱，同科幻有咩關係啊？嗱，我快快脆講埋嗰啲人名就開始講咩科幻啦。金瓶梅呢個科幻冇錯。咁咧有邊個咧？咁首先就係呢個 poster 入邊一個嘅尼姑啦。咁呢個就係叫藥菜光啊，即係當然佢本來係皮卡奴咁啦，我相信係嘛，譯咗音啦嚇。咁邊個做金蓮呢？即係潘金蓮呢，就係呢個早川賴李奈係咪？ 唔知 唔識呢個真係唔識，真係唔識。咁另外有叫上元咩卡 era， 講真我唔識㗎呢啲人。咁跟資料讀。咁呢個就好似做一個道讚出嚟嘅角色嘅啫，即係以為幫阿西門慶開竅啊，佢老豆搵佢返嚟。OK， 咁好啦，咁嗰啲鹹濕人就講完啦。咁到底有乜嘢關係呢？ 係囉，有咩關係呢？ 原來呢，喺日本呢 ,EV 女優啊，原來可以從良做返正式嘅女優㗎喎。 兒童節目添。 係啦，咁例如最成功就係當年嘅范島愛啦，范島愛亦都拍過一套電影啊。拍拉圖式戀愛。 唔係佢拍，佢 唔係佢拍，即係用佢自選拍啦，個故事係講佢㗎嘛。係 係。 咁其實好傳奇㗎。 蒙面超人拍嘅都有。 係咁現代呢就即係係咪都算係到咗及川內央係比較出名同埋叫做可以拍到多啲日劇係咪 好即係通常都例如早期嘅例如啱播完嘅魔法老師啦。 吓、啊、魔法老師 係呀做其中一個老師啦。 喔、那個女教師係係係係。 又或者早有個再早期少少嘅咩怪奇一家 哦，我冇睇 鬼鬼怪怪 嘅，即係都係正經嘅呢啲， 係好正經嘅。 咁同埋咧，最近代啊，當然係戰隊啊， 係 冇錯啦。咁啊，邊個戰隊咧？就係、是、呢個嘅焰神戰隊啊。咁佢飾演呢個角色叫害水大神啊，即係佢 係 係啊，佢災害噶嘛帶嚟係。咁佢呢個係女幹部。咁原來咧，而家呢啲戰隊啊，都有個傳統，就係間唔中會揾翻啲 AV 女優嚟做呢個幹部噶喎。咁你係吸引一眾嘅成年觀眾都一齊觀看啊！ 哦， 係啊，咁再之前可以數到咧， 咁之前咧數到呢個電池戰隊，即係講成五個都係翻學嘅咧。咁裏邊有個沙保連拿，即係戴住個藍色，唔知係頭髮定帽咁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咁嗰咧個演員叫成麻美，亦都係一個好出名嘅 A.V. 女優嚟嘅喎。是啊， 即係好多都係喺呢度 嘅。咁但我唔鼓勵大家去重温翻佢 A.V. 嘅作品啦。OK， 不即係同大家講翻原來喺日本方面咧，佢哋係好吸納到呢啲咁嘅即係你覺得哇呢、這個人有冇搞錯啊？拍嗰啲咁嘅嘢喎，點解俾佢做兒童節目㗎？咁樣咁原來日本人係唔覺得有問題嘅喎、 哦。其實香港都有從良嚟葉玉卿咁都。 葉玉卿就點解我又唔覺得佢咩嘅喎？我不嬲我個葉玉卿 O K 嘅喎。 咁都係。 唔係咁佢唔係一開始就拍呢啲啊嘛，始終係咪？即係你諗你話諗起李麗珍咁，我都唔係諗起佢三級片嘅喎。 咁係。 我反而諗起好多以前嗰啲校園片嘅喎。咁佢只不過有拍過啫。咁你不如話舒淇嗰個啦。 哦，咁係。 係咪？如果你最經典，不如講下舒淇啦。係佢真係由開始係拍唔著衫，但我係佩服呢、這個。唔係啊，我佩服呢個演員㗎，因為其實喺我嘅角度嚟講咧。我覺得女演員佢哋唔介意去裸露或者點樣，其實係一種演員道德之一嚟嘅。 某程度可以咁講 咧。係，因為我見到好多香港女星咧，又話泳衣又唔著啊，一 kiss 戲又唔拍，咁原來你不如唔好做啦。即係我覺得你 或者 普通 翻個角色咯， 即係普通嘅演員要做嘅嘢，佢都可以唔做嘅。咁其實我覺得有啲問題嘅。咁當然咧，最新回歸嘅就係阿嬌啦。咁啱啱我哋喺電視都見到佢啦。係啦，咁算唔算可以翻翻嚟咧？咁不過當然啦，佢唔係 A.V. 女優啦，係啲更精彩嘅嘢啦。OK， 咁嗱，但我哋都希望即係大家去接受翻，即係佢哋啦。咁其實就唔係一世嘅 ，OK， 同埋都係一啲作品啦。咁大家唔好用一啲侮辱嘅眼光去睇佢哋啦。OK， 咁其實當你演出翻呢啲正經嘅角色嘅時候，我覺得都 OK 㗎，即係佢哋嘅演技咧。其實唔讓佢有演技喎，我突然間發現佢哋係我講啲 A.V. 女優啊，係啊，如果唔好以為佢哋正啊， 但係其實佢戰隊都係嘻嘻哈哈嘅啫喎。 咁但係你都要有演技嘅，咁起碼我見佢哋依然鬆降打啊咁，喂，咁起碼我覺得一眾嘅香港普通嘅所謂紅星女演員都未必有佢咁樣，係嘛？ 啊，咁係。 係咪即係起碼人哋都係正正式式，即係做到戲咯。係呢，我覺得。喂，咁唔嘥咁多時間講咁長啦，呢個其實提下嘅啫。咁啊。同埋呢我哋睇咗呢新嗰套話係 X-File 嘅叫做所謂嘅乜嘢呢 X-File 後繼啦，後繼劇種啦。 咁嗰度就係由呢、這個Lost 裏面嗰個 J.J. Abrams 即係搞㗎啦，咁嗰度叫咩話 ?Fringe。 Fringe。 係啦，咁其實就係邊緣嘅科學啦，或者邊緣危機佢哋要做。係 邊緣危機。 係啦。咁啱啱我哋都睇咗，即係主要我睇咗啦，第一二集啦，咁韓永都望過下嘅其實。 啊 ，OK， 咁其實韓永覺得係點樣嘅咧？ 例如有冇立過啦，冇 真。或者同大家介紹少少啲角色啊。 好啊， 例如個女主角就係一個女警啦，係啦，咁佢係 FBI 係嘛？ 係 FBI， 即 係 有啲似翻 X-Files 咁啦。咁但係 類似男主角唔係啫 冇錯啦，嗱，其實唔係喎，第一集嘅男主角佢本來男朋友都係嘅喎，一齊查案嘅喎。 識死喎！ 係啦。咁佢嗰度就當然第一集就玩咗啲 twist 橋咁啦，咁第一集已經唔喺度㗎啦。咁跟住呢佢就第一集就邀請咗一個呢，其實佢哋本來係想邀請佢老豆。咁但係因為冇呢個人呢就冇辦法邀請到佢老豆嘅。咦咁咩事呢？咁好奇怪喎，原來呢度呢玩少 Silent of the Lambs 嘅橋。咁就話呢原來有一個天才嘅物理學家啦，或者唔知物理定咩啦，佢好似研究生化多啲。 乜嘢 都撈埋㗎，係好怪㗎。即係你當佢Dr. Frankenstein 嗰啲係怪怪人嚟嘅，咁咧但係佢困咗喺精神病院17年㗎啦，咁同埋係唔係普通嘅精神病院喎，即係 Sign Up the Lamb 咁嗰只喎，即係要經過好多嚴密嘅即係保安先入到去嗰只喎，哇咁其實我個感覺都覺得幾似 Sign Up the Lamb 嘅第一集嗰陣，又係一個 FBI 係咪又揾一個博士，你又唔知道個博士。同埋佢傳說中嗰個博士咧，係就害死咗佢一個爭啲害死咗佢一個助手，咁所以入獄嘅。咁所以你好驚啊，即係覺得佢好似攞人命嚟教飛，咁係咪有啲 Silent of the Lamb 嘅 feel 咧？咁但係咧，佢唔可以直接去揾佢出嚟嘅，因為咧一定要揾佢直係親屬先可以入到去嘅喎。 哦，係揾佢仔啊。 故事入邊講啦，咁就揾佢仔啦。咁佢仔到底咩料咧？勁啦，原來咧 乜嘢學歷都冇嘅人。 冇錯啦，咩學歷都冇嘅，佢中學已經 quit 咗㗎啦。但係咧，佢自己偽造自己身份，曾經亦都喺。即係一啲大學裏面嘅 任教 啊，即係呃到都係佢原來係一個好出色嘅騙徒嚟嘅喎，佢 IQ 咧可以高到190嘅。 咁講返佢嗰個阿爸啦，即係嗰個精神病院嗰個呢，咁原來嗰個都好犀利㗎喎，佢係被譽為現代嘅愛因斯坦啊。好啦，咁但係呢，原來外界呢對呢、這個對佢哋嘅認識都全部都係錯誤嘅，原來是政府呢即係去偽造出嚟嘅。咁原來呢呢個伯喺精神病院發現都其實唔係有做過啲咩壞事，原來佢以前呢係原來幫政府啊專去開發一啲呢就係呢啲所謂邊緣科學啦，冇錯啦。咁其實不能盡數嘅，咁你陣間可以同大家講下第一二集牽涉嘅嘢啦。原來每一集暫時嚟講嘅案件都同佢哋以前研究係有關嘅，咁所以佢先幫到佢解謎就咁解啦。 即係有少少加 numbers 咁啦。 加埋好多嘢嘅，咁我覺得其實元素撈得都 OK 嘅，即係如果以一啲即係想抄 X file 嘅即係電視片集嚟講咧，呢度暫時嚟講算係抄得比較出色嘅。咁其實大家可以試下去睇下嘅。嗱，咁第一集係講咩嘅咧？或者講少少俾大家聽啦。嗱，我唔講曬，因為呢啲少解謎嘅，大家自己睇比較過癮啲。OK， 咁開始嗰陣咧，就講一架航機，如果冇記錯，就由德國飛去美國㗎。咁咧上面啊，即係當人初咗，即係有個其中一個嘅人啦，乘客啦，咁好似好唔舒服咁，因為佢咧就幫自己打咗一支類似血清咁嘅嘢。咁但係咧打完之後咧就開始病變咯，咁開始啲即係好似唔知開始溶咁啊，突然開始 變曬啲 溶解咁啊，係啦。咁跟住成機人好快都感染曬啊！咁後屘個航機咧就係用自動導航嚟降落，但係我相信自動導航咪可以唔可以降落嘅？我唔知喎。 應該就唔可以。 我唔知點啦，即係佢就話個飛機即係總之係自動導航咁降 落， 發現咧上邊咧冇人落機冇人剩，咁當然後來佢哋亦都冇人夠膽走上，因為見到裏面窗門係有血跡㗎。咁知道係出咗事，咁後來當然 FBI 出動啦。咁當然佢哋都唔係普通嘅 FBI 嚟喎，原來佢哋係 FBI 裏面一啲特殊嘅一啲嘅部隊嚟嘅，原來就係專係去研究呢啲嘢。 啲古怪嘢 嘅。咁當然啦，初初第一集係未埋班嘅。係。嗰個女仔亦都唔未埋班嘅初初，佢都係夾硬即係申請去即係入去幫手咁樣嘅。 啲怪物組。 冇錯啦。咁但係咧，原來佢嘅嗰個男朋友咧，咁啊喺個查嘅過程當中咧，咁就其實就唔係嘅，佢因為追捕一個人嘅過程咧，那個女仔就跟後啦，佢就追得好貼啦，佢就見到嗰個樣，咁但係咧嗰個人引爆咗佢哋嗰個貨倉嗰啲嘢，咁令到佢就中咗嗰啲 chemical， 咁佢就發生咗個類似機上面嗰啲嘢，咁但係佢中得唔深啊，咁所以咧佢只係開始啲皮膚變成透明啫，咁但係咧始終有一日佢會溶解嘅喎，咁只不過佢溶解得慢啲，唔係即刻咁解嘅啫，咁佢就有一個時限啦，喺時限裏面咧，如果揾唔翻一個人幫佢搞翻掂嘅咧，咁佢就會死啦。咁就講呢個女仔好急啦，咁就更加要快啲叫呢個博士同呢、這個即係佢個仔啦，即係快啲幫手。即係佢哋都未應承佢幫手㗎，開頭搞一大輪，擾攘一大輪㗎。咁後屘終於申請咗出嚟啦，亦都重開翻佢哈佛大學裏面一個即係封閉咗十幾年嘅一個研究所啦。咁原來裏面有好多奇奇怪怪嘅即係儀器啊咁樣嘅。咁嗰個博士都好奇怪啦，又要求佢我想要隻牛，我專登拖隻牛。咁好搞笑，佢隻牛又係飲奶嘅啫，佢錯佢係。咁當然唔係，第一集嗰陣係同佢嘅研究係有少少關係嘅，即係類似都要攞佢少少嗰啲即係啲可能啲組織咁樣去幫手研究咁啦。咁但係嗰隻牛一路都喺度喎，變咗佢哋嘅 pet 嘅喎後來。好得意㗎。咁當然啦，第一集佢除咗去解出即係呢個到底點樣去幫佢還原呢樣嘢，咁但係原來佢都冇辦法嘅喎。如果唔知道嗰個 chemical 嘅正式嘅組合咧，佢都係冇辦法幫佢解到。咁即係話咧，最終你都要捉到嗰個人先得。冇錯啦。咁點算咧？冇得捉嘅喎，冇人見過佢，又唔知係邊個。咁好啦，咁最尾點樣嘅咧？咁原來咧，那個博士就提出咗一樣好 瞳孔 奇，唔係一個好奇怪，即係甚至去到靈異嘅嘢，就係、是、入夢。 入夢 咩入夢唔係話呢啲係怪嘢嚟喎，點入夢啊？揾個師傅啊咁，原來唔係嘅，原來佢話佢哋做嗰啲實驗咧係做到嘅，咁就係咧將個女仔即係嗱，但係當然你有生命危險㗎，咁冇人肯 risk 佢嘅 life 㗎啦，係咪？咁唯一就係個女仔啦，咁就要將嗰個肯去做呢個人嘅實驗嘅人咧，就浸喺一個嘅即係水缸度咁樣啦，都唔係水嚟嘅，嗰啲可能啲生理鹽水咁啦，咁然後就同佢插一支。咁針咁嘅嘢咧插落去頸度喎，咁另外亦都另一邊就插落另外嗰個人度啦，即係其實兩個人啦。咁如果當佢哋嘅腦電波去到同步嗰陣咧，理論上冇錯啦，佢哋就會可以喺夢裏面見到啊。咁當然後尾卒之都成功可以做到嘅，佢都睇到嗰個人臨瞓低之前咧見到個影像，咁就係嗰個疑犯嘅樣啊。咁最尾當然追捕啦，大輪嗰啲即係警匪劇情嗰啲就冇乜嘢啦，警匪片一定係咁噶啦，追嚟追又跳天台啊，跳樓梯啊。咁、最尾真係捉到嗰個人啦，發覺嗰個人原來咧係同機上面 嗰、那個即係開始舐嘢嗰樣係穿死嘅喎，兩個兄弟嚟嘅喎。喂，點解你要害自己個兄弟啊？乜乜乜啊咁樣？咁係咯，即係咁好奇怪啦。咁原來當然呢個人後來爆出嚟，佢都係被逼啊咁樣。原來背後係有好強大嘅一個組織啊，喺黑暗裏邊去策劃嘅。咁後屘咁當然救得翻佢個男朋友啦。咁當然呢度開始嘅 twist 橋啦。原來後屘個男朋友咧，亦都並唔係咩善類嚟嘅噃。 哦， 好啦，咁講到呢度咁，或者大家。睇落去啦 ,ok, 咁大家就追咗追到劇，咁至於第二集係關於啲咩或者唔講得太詳細啦。 孕婦。 冇錯啦，就講一個少女啦，咁當然就係 one night stand 咁啦，同一個男仔咁。咁點知唔係喎，首先個男仔本身已經唔係好人嚟喎，原來係嗰啲呢類似啲開膛手。 哦。 Jack 嗰啲咁。 係 啊，但佢就唔係開膛，佢係專係呢攞人個腦嘅。咁佢點嘅呢，就好似人哋木乃伊咁啊。原來喺個上鄂作穿，冇錯啦，就去攞嘅。咁佢唔係攞曬嘅，佢就係攞個攞下垂體嗰個部分嘅啫。咁、 哦、 呢個部分咧係同生長激素係有關。咁當然咧，佢未去做咧，即係原來呢個人已經有類似個 serial killer 嚟嘅。後來原來發覺，咁原來佢但係佢失手啊？點解咧？一個女仔突然間個肚大咗上嚟，哇！喺短短幾分鐘裏邊，咁後屘 型嘅 BB 係啦，咁後屘佢車咗去走啦。咁跟住佢中途掉咗落車喎，原來個人都唔係好人嚟嘅。咁梗係唔係好人啦，佢又想殺佢添啦，不過佢一即突然間有事發生，佢殺唔到佢，咁咪走佬啫嘛，佢你估真係想幫個女仔咩？咁後屘咧啲人就當然冇講啦，係咁送咗去醫院啦，可能逃人啦嚇。咁跟住喺醫院度即係佢其實未生咗出嚟已經死咗啦，因為個 B B 實在大得太快啊。咁結果佢開肚攞咗出嚟嗰個已經唔係 B B 咯，即係已經係成長到係啦。咁好驚嗌曬咁嗰啲姑娘好驚，咁跟住咧佢咧幾個鐘頭啊，四個鐘頭啦，如果我冇記錯，嗰已經變成一個老人家同埋死埋啊，即係一個人成個生命係四個鐘，係由 B B 成長就胚胎成長到變成阿伯死埋四個鐘嘅啫，咁呢個奇案嚟喎，咁又梗係出動啦佢哋係咪？係 啦， 咁啊嗰度去查啦，咁當然中間。就講到原來呢一個亦都牽涉到嗰個阿伯以前嘅實驗啦，其中一個啫，只係咁就係關於一啲嘅 激素啊， 冇錯啦，佢其實就當年喺越戰啦，如果我冇記錯嘅亦都就想製造一啲咧，即係好快就可以成長嘅士兵啊，因為你要培育一個即係即係咁樣嘅體魄咁樣嘅士兵，你要好長嘅時間啊，同埋你唔係一定可以有標準，咁如果你自己培育出嚟咧，就可以好即係好標準啦。係佢所謂嘅 prime 嘅標準啊， 係 OK， 咁佢哋就研究呢樣嘢。當然呢個研究唔算成功，因為可以做到急速成長，但係咧原來停唔到啊，係啊。咁佢哋冇辦法停，所以呢個擱置咗嘅後來呢個實驗。咁但係咧，當然又牽涉到當時同佢 partner 嘅另一位博士啦。咁第二集咧就關乎於父子嘅關係嘅。咁頭先所講嘅第一集咧就關於男女嘅關係嘅。咁其實呢套戲咧係穿梭咗好多佢哋私人嘅問題咯。同埋呢啲嘅案件嘅，咁就同 X file 咧有啲唔同嘅。X file 好多時比較抽離啲，去查人哋嘅案件，只不過佢自己深入險境咁解嘅啫。咁但係咧，佢哋呢啲案件咧，每一件都同佢哋過去係有關， 同埋又將一啲好似近乎靈異嘅嘢用科學解釋。 冇錯啦，咁當然第二集咧，佢亦都係有牽涉到一啲 evidence 冇辦法揾嘅時候咧，佢阿博士又提出咗個奇怪嘢喎。咁大家如果睇嗰啲聽嗰啲靈異節目聽得多咧，通常都會講就係因為人臨死，佢就會將佢最尾見到嘅嘢，即係記低咗喺佢嘅即係眼角膜上面。咁原來呢個唔係假嘅，係真嘅。但問題係你點提取翻呢個影像出嚟咧？佢個腦視神經睇到啫。咁原來咧，佢哋係後來揾咗部儀器咧，即係微米嘅儀器，係可以將佢顯示翻喺個電視度嘅喎。 係狂影。 冇錯啦，佢係要不斷去影相，向住個瞳孔影相啦。咁嗰度幾核突嘅，因為佢要攞咗個眼珠出嚟咁樣嘅。咁但係咧，你睇咧呢一集係都 OK 嘅，又係一個謎嚟嘅一路都。咁唔講話後屘到底發生咩事嘅嘢啦，到底嗰個 serial killer 又到底有咩關係咁啦？咁大家去睇啦 ，OK。咁你上網其實都揾到，係啦，大家揾啦。 啊，另外。一個類似嘅， 我有冇串過俾大家聽個字 ？FRINGE 啊， 係 啊 ，FRINGE，OK， 咁大家揾下。 另外一個類似題材嘅就係日本片啦。 日本片 早期我哋曾經講過嘅啦。 係。 福山雅治嘅神探伽利略。 哦，係啊，好似就嚟上啦，係嘛？ 係喺禮拜日無線就有得睇啦。 哦，係今個禮拜日。 係應該係。 哦，即係第一日。 係係。 聽日咯，係啊，唔係後日。 後日。 OK， 咁大家睇啦，幾點鐘啊？ 應該係十點嘅，如果冇記錯。 無線電視翡翠台。 翡翠台。 哦，咁大家要睇啦。第一集好精彩嘅，係關於人體自然。 人體自然。 但實際上 唔 係自然啦， 自己招著， 燒下， 冇錯啦。 幾個大致係講幾個。幾個成日喺度 嘈 飛作歹嘈， 係啊，嘈翻 埋 曬， 突然間燒咗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燒著， 燒到變咗嚿炭。 係燒到變炭嘅，佢燒到咁樣係要好高嘅温度嘅，即係可能係咪要成千度？係 咁， 係咁，其實唔解釋唔到嘅。咁當然中間呢個柴崎幸新嚟報道嘅女警，就俾呢個之前個即係調職嘅師兄介紹去揾佢， 係揾個 湯川博士啦。咁而湯川博士咧就係福山雅治做嘅啦，都怪人嚟嘅，喺東京大學係嘛？ 一個 物理學教授， 怪嘅教授， 怪人嚟，但係好醒嘅喎。咁啊，講佢點樣去拆破呢啲嘅事？原來最尾係人為造成，係有人借呢啲嘅傳說同埋鬼故，嗱有啲金田一嘅成分啦，當然 亦都有啲。其實的確係現實科學嘅，不過 冇錯啦， 係咪真係可以咁做到呢個就？ 做到嘅，做到嘅。咁佢每一個解釋都係現實上係解釋到嘅，即係唔係金田一咁亂噏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睇。 係一個相當有趣嘅電視劇， 非常有趣，係啦。咁每一集就同佢解一個謎咁樣嘅，咁大家開始睇下啦。咁即係當然佢哋演技唔使懷疑㗎啦。 客串嘅嚟大口仔啦。 係冇錯，佢每一集都就係揾到一個明星客串。第一集就係邊個啊？ 唔記得咗，係咪？ 是不是二十世紀少年 韓澤代明 是 嗎？ 是啦，咁是不是認得我題呢？ 永遠都是做奸的，仲要 冇錯啊，做奸的就是壞人嚟嘅。哎呀，爆咗出嚟添，咁呢個就是最尾個疑犯。OK， 咁當然啦，嚟緊下個禮拜就是上二十世紀少年啦，可能幫我鋪定路啦。咁大家先睇下呢個今個禮拜日啊，佢嘅表現先嚇。好，下個禮拜嘅二十世紀少年咧，佢就做呢個英雄啦。 英雄啦， 係啦，劍師啊， 第一集就要死喎。 都做足成集嘅， 咁啊系。 O K， 咁啊 O K， 咁除咗呢個之外咧，睇下先。高達零零，果然 cut 曬喎，好多嘢。我就冇睇啊，我聽人講咧，就話連主題曲、連長曲都較高嗰幾度，即係轉快咗，轉快咗嘅。變咗尖聲嘅， 即係好似早前勇者王咁啊， 係啦， 勇者王有幾集就 cut 埋添啦， 快鏡咁樣嚇，唔係話咁嚴重 ，cut 咗， 我哋講唱歌，唔唱歌， 但係最大鑊 唱歌都好過 cut 內容啦。 咁你勇者王 cut 咗原場曲，即係 cut 內容喎。好多時完咗場先發生咩事喎？ 係勇者王嘅特色咧，就先發生咗一啲短嘅事件，好似 X 檔案咁。咁引子開始就一定一係唱主題曲嘅，佢每一次都 cut 咗佢嘅，所以有時咧 無辜辜拗曬頭嘅， 因為查緊乜？嗱，當然我哋梗係唔會唔知咧，我哋睇過原裝版嘅嘛。係 啊。 咁但係咧，如果你冇睇過咧，就唔會知發生咩事。啊，咁提開勇者王補翻句先，原來上個禮拜講嗰個 LHC 啊，即係嗰個嘅粒子撞擊器啦。咁原來咧，勇者王嘅第十一集已經有提過嘅咯喎。 係。 好犀利啊！一套咁舊嘅 卡片。佢喺日本啦。 我當然佢改咗喺北海道啦，但係佢講緊嗰其實就係呢一個設施。就係 LHC 啊，咁當然呢個 LHC 後來變成咗嗰啲糟蹋怪獸啦，咁佢係講翻呢個粒子加速器嘅，咁大家可以睇翻喎，可以睇翻喎，而家上個禮拜講嗰下講漏咗啊，係啊，咁講翻頭先Double Zero 啦，咁其實你覺得點啊？即係其實佢裏面啲內容連嗰個黃流尾係嘛？係啦，即係嗰個 轉身 都冇咗，唔知咪有啲彈一彈嘅鏡頭，我唔知或者佢純粹想 cut 短啲，賣多啲廣告都唔頂㗎咋。 又唔係好記得喎，你例如 可能佢真係想賣多啲廣告啊， 男長都成有啲嘅， 即可能佢想爭取多啲時間，即係播廣告， 應該 係 啦， 就未必係嗰個鏡頭有問題，就應該冇乜問題嘅嗰個鏡頭咁，變咗好多文長佢覺得唔必要嘅鏡頭就 cut， 咁其實呢啲就好大鑊。 你如果 cut 文長就好大鑊啊，因為真係唔知道嘢講乜嘅，你如果唔 會㗎， 唔睇佢內容咧，因為零零其實講好多啲人性嗰啲嘢，你 cut 咗咧就完全唔知佢發生咩事， 有可能會咯。係咯，咁我哋都唔太主張啦呢樣嘢係咪？咁另外咧呢個鋼之煉金術士咧，原來有第二集喎。咁呢個嘅崩即骨頭社啦，佢哋叫下，即係崩心啊，佢有一間就公司係啦。咁大概就喺下年嘅年頭度咧，就會推出咯。咁但係咦，咁上次到過年咪已經 整， 咪講去埋我哋個現實世界嘅咯。咁有咩講咧？咁但係暫時都係保密。 講佢細佬咯，或者。 或者佢加插翻一段係啦，佢哋之前冇講過嘅，因為其實佢哋之前都可能有去過好多冒險嘅故事嘅，咁只不過上一次嗰個就比較集中翻佢哋即係阿媽啊嗰啲多啲啦，咁可能佢中間係發生咗好多事都得㗎，因為佢哋其實即係同警察冇分別啫嘛，特警咁樣啫嘛，係咪？ 咁係都係 係咯，係啦，現金術士咯。 軍部屬下 嘅。其實初初佢都好似冇關嘅，不過查一查原來有關點解啫嘛，係咯。咁其實佢再加插翻其他嘅案件，其實都 OK 嘅。咁係啦。咁當然龍珠亦都嚟緊有新嘅電視劇啊。咁嗰啲人物設計都出咗啊。咁啲人就鬧得好緊要話嚇，呢、這個咪有比達撈啊，唔犯。 比達撈唔犯。係。但係佢係延續翻個故事定點啊？ 係啊，真係唔知。 因 為咁當然有新嘅敵人啦。 就算悟空 都死咗。咁好似佢有兩個一紅一藍嘅肥仔角色，即係嗰啲外星人樣合體變咗個怪魔咁嘅，即係都要類似有翻啲咁嘅嘢嘅，係咯。咁啊睇啦嚇，呢個就其實龍珠就我都唔 expect 佢有咩好大嘅嘢啦。咁鋼鏈就翻嚟期待啲咯。 啊，龍珠就連啊咩都變咗阿婆噶咯喎，阿、悟空個孫都阿婆嚟喎。記得紅嗰陣時， 唔知唔研究啦，到時睇咪得咯。 啊，鋼鏈就真係比較期待啲咯。但係鋼鏈個定位又唔同啦，因為佢唔係真係太細路卡通啦。 哦，咁啊，絕對唔細路，中間有啲恐怖添啦。 曾經係上嘅時候係最受歡迎嘅。 喂，嗰時都好似夜晚好夜做。 夜晚係係。 因為裏面咁多咩人體。 因為佢大， 同埋都打得幾犀利。 大結局嗰陣時直頭掀起翻屋企潮啊！ 咁誇張 恐怖咁啊！ 咁誇張咧，當時我唔喺香港，唔知。 唔係講緊香港，講緊日本。 哦，你講日本，我諗日本梗係啦，日本梗係啦。 個受歡迎程度， 你根本呢間骨頭社咧，都係即係憑住鋼鏈起家㗎嘛，係咯，即係以前都係寂寂無名。其實佢本來鋼鏈都冇乜人睇㗎，即係係漫畫嗰陣啊，初喺啲書連載嗰陣都靜㗎，咁又為咗谷嗰本書，後來就攞咗呢個作品出嚟拍㗎嘛， 卡通啦，係 啊，咁點知一拍就掂啊！咁當然其實真係好睇， 因為佢個 approach 比較唔同，又幾黑暗嘅。 黑暗，同埋咧，佢個本身個卡通製作好認真啊。我哋上次咪講過，佢就突破咗嗰啲咩褪膠片，用嗰啲咩偷雞嗰啲嘢。 佢每集出招都係用重新畫過嘅。 仲有，佢就亦都排除咗之前龍珠咧半集講翻上一集半集咁齊嘅嘢，呢啲咁嘅即係偷雞位，佢完全冇嘅，同埋咧唔拖嘅。即係唔會成日都講翻 個劇情走得好快，即係 真係快一集去咗個地方，係啦，除非下一集有重大，如果唔係佢都唔留喺嗰度嘅。啲推進係非常急速，你睇小集完全唔知佢講乜，呢啲好睇啊就係咁解啦。係啦，咁希望第二集一樣咁好睇啦。OK， 好，同埋咧，下年尖沙咀嗱喺呢個地鐵上蓋起間叫 I Square 啦。 哦，係 I 第二間 IMAX。 冇錯啦，就開第二間 IMAX 咁到時大家就唔使咁辛苦下下走去九龍灣仲要轉車， 比較困難。 冇錯，除非你揸車啦，咁第時大家就搭車就可以去 IMAX 享受呢個 IMAX 影院啦。咁呢個好消息， 實在太小氣有呢個效果啦。 哦，咁唔緊要嘅，佢到時唔會淨係播 IMAX 嘅。 咁當然， 即係佢個 IMAX 影院其中一 part， 佢啲會，咁你都想尖沙咀有翻間大戲院。 咁呢個當然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好消息，絕對係好消息。OK， 咁天元突破啊！咁同年添，即係嗰日當然有劇場版啦。咁原來咧，除咗劇場版上映之外咧，佢另外會出一隻 DVD 叫 Parallel Works 嘅嘢喎。咁就係呢個9月24號發賣啊，咁就3150 yen 年税啦。咁咧即係點？其實咧你可以當係 MTV， 咁但係咧 嚇 MTV 冇錯啦。咁佢就將嗰啲電影裏面嘅音樂，咁但係咧就加影像。咁你啲影像大家唔好以為係 key 喎。key 翻或者 cut 翻舊嗰啲喎，重新製作，每一隻音樂佢都會有一個新嘅片嘅。 哦，咁都 好正！我曾經就啱啱睇過，即係而家，因為佢每個星期咧會放一條俾佢大家 preview。咁啱睇過呢個就係雨公節嗰個啦。咁大家都唔識嘅，呢啲新人嚟嘅。咁但係好出色喎，裏面佢玩咗一段咧就係呢個嘅螺旋王後生嗰陣啊。 哦。 係啊，就揸住佢嗰架即係嗰時嗰機型點樣一滴慢啊！我相信係。 係。差不多 原來佢嗰時一樣可以同即係呢個船合體喎，一樣有翻曬原之眼嗰啲能力係啊，好好睇嘅。大家如果趕得切，快啲上去睇，係啊。咁大家揾翻呢個天元突破嗰個電影網就得㗎。 OK， 咁啊，另外咧啊，上個禮拜我哋都提過啦，呢個話個咩反物質星球嗰個作品咧，原來我諗翻起咧就係2001夜物語啊。 哦， 咁原來就係星野之孫啦，原來就專畫呢個嘅科幻漫畫。咁佢嗰科幻漫畫係畫真人嘅喎，咁同埋2001夜物語咧，亦都好似2001嗰套戲嘅，開始亦都係講翻嗰啲星星掉支棍上，咁當然啦，佢講得長遠好多，就係講成個人類開發太空呢個嘅歷史啦，咁一直講到24世紀嘅，咁我哋所講嗰個嘅所謂反物質星球咧，就係嗰集係第八夜啊，即係第八集啦，叫惡魔之星啊。咁內容呢就係講呢個21世紀初啦，咁當時嚟講係未來㗎啦 ,ok? 咁呢就係喺呢個海王星嘅軌道外面呢 就找到一個新的惑星，哦，就是原來是一個反物質的星球來的。咁當然呢個星球上面都好古怪嘅，裏面好多化石呢，就是我哋傳說中嗰啲嘅飛龍啊，即係魔鬼嗰啲啊。咁其實咧當時嘅教廷，即係講緊故事入面啦，亦都好緊張呢件事。咁，當然啦，嗰啲係故事嚟嘅啫。咁最尾係點樣嘅呢？咁原來呢個星球咧，就令到即係地球人可以發展到即係宇宙遠航嘅科技，就是，反物質啊嘛。 哦， 係。係啊，咁導致到後來有啲嘅宇宙可以去到咁遠啦。咁後屘佢哋甚至乎去外太空移民嘅，講到到到24世紀，佢哋已經係去移民噶啦。 哦。 係啊 ，send 咗好多細路仔，當然啲細路仔係即係雪藏，即係佢初初唔係細路仔嚟嘅，佢去到嗰星球嗰陣先培育出嚟嘅，啊，即係人工試管嗰啲啦。咁我兩個父母其實係 cyborg 嚟嘅，應該係，類似係咁嘅。咁 OK， 咁其實嗰個好有趣啊，當時都係一個好出名嘅漫畫咧，咁後來都試過拍過卡通片，咁，大家可以揾下2001夜物語。咁當然啦，日本方面亦都有個播音版本，咁當然播音版本我哋就唔識聽噶啦，咁但亦都係做過播音版本，呢個一個相當出名好嘅作品嚟。 就係，是，個當地一個經典嘅科幻。 係啊，甚至失憶噏唔出個名，乜甚至我都講話2001乜嘢咁嘅啦，硬係諗唔起。係啦，其實當然呢個名咧係由呢，這個以前嘅 2001夜 啊，嗰度演變出嚟啦，係啦 ，OK。咁二十世紀前講咗啦，下個禮拜上畫 ，OK， 喂，我去睇睇個鐘先，哇，原來都講咗好耐啦，咁快啲講啊， 好 ，OK， 咁咧計呢個嘅奧比斯啊，呢個嘅即係盲盒啦， 盲盒 啦，之外咧，原來另外一個叫康智會啊，咁有個叫敬步上雲霄喎， 啊哈， 冇錯啦， 邊度今次？ 嘿，咁呢個犀利啦，原來咧係跑樓梯。 哇，系重金， 但唔系新喎，原来不嬲都有嘅。 系以前渣打嗰个， 冇错啦， 段都有。 咁今次喺边度咧？就中环广场，即系呢个港湾道18号啊。 冇渣打咁金，唔系跑国金。 唔系喎，中环广场都几金嘅，冇国金咁金啦，系。O K， 咁嗱，唔系喎，因为好多人都有玩开嘅，咁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去睇下啦。咁就 系 呢个10月25号起步啊。咁嗱，讲个电话俾大家听咧，就26610709嘅，咁大家有兴趣打个电话去参加啦。OK， 咁除此之外呢，嘩，咁有啲乜嘢新嘢呢，就係 Star Wars， 有個新嘅 game 出，叫 Force Unleashed， 即係，冇錯啦，力量釋放啊， 原力釋放啊，佢要有人力做。OK， 咁呢個嘩咩咁勁啊，我哋喺街呢當然睇過啲畫頭啦，嘩做得好靚㗎喎，原來 game 入面都係做得咁靚㗎。 其實嗰就唔知係一個 game 嘅，佢係 冇錯啦， 喺04年嘅一個構思啊。 冇錯啦，其實有小說有漫畫出過㗎喎。咁何你介紹下。 咁啊成個 project 就有好多公司，唔同嘅公司參與啦，例如 LEGO 囉。都竟然有， 你講出玩具啫， 孩之寶啊， 出公仔，冇錯啦， 佢自己嘅Industrial Light and Magic 啦，仲有Dark Horse 係漫畫公司嚟嘅，咁 當然今次個 game 係 Namco 啦，咁多間公司嘅，咁會出啲咩咧 ？Dark Horse 首先就係出咗一個 graphic novel 啊，即係 嗰個已經出咗㗎啦， 漫畫版啊，咁就係將成個故事首先牽引介紹曬啲人物出場先，咁就係俾你玩個 game 嘅時候有個概念。 嗰個係以前已經出咗㗎， 出咗㗎， 唔係新出㗎， 而家 不嬲有。 不過將會出翻合成本。 係，咁當然啦，係咯。 咁就孩之寶嗰個咧就會出依個故事有關嘅 action figure 啦。 哦，係，一定會啦。 咁孩之寶都係出依啲啦。 係。 咁至於 LEGO 咧就會出佢哋嗰個 飛機 咧嘅一個模型啦，叫World Shadow 咯，即係紅色嘅 赤影啊， 赤 赤 影，你簡易 赤影。 O K， 赤影啦嚇，比較日本咗少少啦。咁照 George Lucas 講咧，個 graphic novel 嗰度就會一個好衰嚟嘅故事，咁就係牽引住 原來 呢個成個嘅過程。另外佢仲會有一個小說版嘅， 係咁佢係邊個寫嘅先？首先個故仔係嗰個作者係 唔係太清楚啊依樣嘢。 哦，冇睇到， 冇。 哦，唔緊要，補翻下先。OK， 咁呢個故仔有咩咁勁啊？咪又係另一隻 Star Wars game？ 錯啦。原來今次呢個故事咧好重大嘅喎，係比起上次嗰度咩空窩更加重要。點解咧？原來佢係連接翻前傳同埋所謂 嘅 後來啦嗰個三部曲嘅故事喎。咁就係 講到咧 ，Darth Vader 咧原來收咗一個秘密嘅徒弟。嗱 ，Darth Vader 其實唔止得呢個徒弟嘅，咁啊呢一個咧原來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嚟嘅。點解咧？就要同大家解釋。 係， 咁啊都講一輪啦，大家俾啲耐性聽。咁咧原來咧 ，Darth Vader 當然變咗 Darth Vader 之後咧，咁佢嘅 mission 就係繼續去 hunt down 嗰啲嘅 Jedi 啦，未死嗰啲啦。咁原來未死都仲有好多 Master 嘅，唔係渣嘅。OK， 咁有一次佢即係清剿呢班人嗰陣咧，咁就。追到去一對夫婦啊嗰度啦，咁 就見到個小朋友啊， 冇錯啦。咁其實嗰個媽就即係之前已經戰死啦，咁原來都係一對 Jedi 嚟嘅喎，嗰夫婦。咁咧，咁嗰個小朋友就想救佢個爸爸。咁 Darth Vader 想殺佢個 Jedi 爸爸嗰陣咧，突然間乜劍竟然俾人攝走喎，竟然可以 Darth Vader 嘅手上攝走嗰件，到底係邊個咧？轉頭一望，竟然係一個小朋友啊，一個好細好細，即係都好細，真係好細。幾歲 力好強， 跟住攝走 Darth Vader 把劍，咁啊 Darth Vader 一嘢就睇中佢啦。呢、這個唔簡單，第時一定係一個即係 Force 嘅好強嘅一個使用者。咁啊即時咧，當然啦，咁佢都係搶得翻把劍嘅 Darth Vader， 即係你都唔夠細路仔搶咩？咁只不過一時唔覺意啫。咁當然佢爸爸就冇辦法幸免於難啦，戰死啦。咁呢個細路仔咧，當時亦都唔記得呢啲事喎，唔知點解。咁咧佢就收養咗呢個細路仔啊，同佢變成咗一個好奇怪類似父子嘅關係嘅喎。咁大家亦都可以將佢 pair 嚟去諗啦，即係如果佢就變成咗 Luke 嘅代替品啊 ，Luke Skywalker 係咪 ？Luke Skywalker 就另外俾咗人哋養啦，變成咗一個農村小孩啦。呢一個唔好彩嘅細路咧，就真係跟咗 Darth Vader 做佢個仔啊，類似養子咁樣。咁當然啦，佢亦都唔對呢個細仔好好嘅喎，佢亦都從來唔正式教佢嘅。咁每一次佢都喺生死邊緣學習點樣去用佢嘅原力同埋點樣打。咁呢個角色，咁其實佢原本有個名，但佢自己唔知㗎，佢只唔知自己邊個啊錯咗。咁或者佢名叫咩？叫 Brandon Merrick， 係 啦。咁佢嘅 Merrick 家族其實係一個好出名嘅 Jedi 家族嚟嘅。咁當然佢哋都唔識啦，佢細個已經跟咗阿 Vader 啦嘛。咁就講佢自己一路即係都冇冇錯啦，佢有個朵啊，就叫 Star Killer。咁原來 Star Killer 呢個名啊，一陣同大家交代，原來大有來頭喎。OK， 咁暫時唔好理住，就叫佢做 Star Killer 先啦。一個咁嘅人物，哇，好勁嘅。咁咧好多嘅好犀利嘅 Jedi Master 咧，佢都可以殺到嘅喎。咁呢個就變成咗 Vader 手下一個最強嘅戰士啊。咁當然後來長大咗啦。 咁就跟住一連串故事就圍繞住佢啦。 冇錯啦，咁呢個人物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中意反手揸劍。 哦，係。 冇錯啦，你見到個封面啊 ，game 封面反手揸係把紅色嘅，即係 lightsaber 嗰個就係佢啦。咁好啦，咁故事咧就講到佢即係 Vader 咧，原來收養呢一個細路，原來另有居心嘅喎，唔係就想咩嘅喎，想即係多個左右手嘅喎。原來咧佢一路都想揾一個幫手咧。對付翻呢個帝王啊，冇錯，其實佢一路都唔妥呢個帝王，你唔好以為佢真係服佢。咁其實當然啦，嗰班奸鬼好多都個心係唔服嘅，只不過你力量要受制佢咁解嘅啫。咁亦都佢成日都想謀反嘅，其實原來一個星星叫咁樣嘅思想嘅 Darth Vader， OK， 有機會就射佢㗎啦。咁原來佢就想密謀啊，但佢又唔會同呢個佢嘅養子 公開啊， 即係明黨。咁當然後來即係話呢個帝王啊，想去殺呢個嘅。沙丘拿嗰陣咧，咁 Vader 都救咗佢嘅喎，咁亦都俾咗一個新嘅身份咧，咁同埋俾咗佢一個女仔嘅駕駛員啊，係啦，咁就係佢後來嘅女朋友啦，咁就叫佢尊奴喎，當然唔係麥浚龍啦，咁尊奴原來尊奴本來係女仔名嚟㗎， 揸住嗰隻赤影周圍去啦， 咁呢個尊奴咧就叫做佢個姓叫做 Eclipse 嘅喎，即係日食，好怪嘅呢個名。咁一陣先同大家解釋翻咗呢啲名嘅由來啊，原來都係有由來嘅喎。咁當然咧，咁後來就開始佢哋一段嘅冒險故事咧，都係身邊亦都有一架好似 CPBO 未完成嗰陣嘅一個樣嘅機械。啊，呢個機械亦都真係 Darth Vader 自己砌俾佢嘅喎。 哦，咁啊係，咁 係啊， 佢細路 仔咁亦都送咗俾佢一隻專用嘅飛船，就係乜嘢咧？就係頭先所講嘅赤影啦。係啦，咁就一部。即比起千歲英細少少嘅運輸船咁咧，當然有戰鬥力嘅。 個造型又其實似 啊，形容唔到 啦。嗰啲太 輝騰，放大咗咁啦，多咗啲貨櫃咁啦。 係啊， 咁大家睇翻個經知㗎啦，唔使我哋多講啦，有圖文並茂。 係 OK， 咁後來咁當然咧，咁啊講到佢慢慢嘅意識去醒覺啊，即知道咧，原來佢都係要對付呢個帝王，即係佢嘅即係咩啦即係佢嘅使命啦。咁後來佢喺夢裏邊亦都。見到自己成為了一個類似 Vader 咁嘅蒙面人，咁佢即係佢好勁，但係咧佢殺曬所有嘅 Jedi， 咁原來佢喺夢裏面好唔想咁樣，同埋咧佢喺夢裏面竟然喺夢裏面見翻佢嘅爸爸，亦都喺夢裏面咧知道翻自己嘅身世，咁到呢個係咪夢嚟嘅咧？咁當然可能唔係啦，因為你都知 Jedi 本身係。 死咗之後佢嘅即係都係靈魂不滅咁樣噶嘛，咁可能佢見到佢真係佢爸爸俾佢啲啟示啊，咁佢就知道自己原來咧真正身份係一個正義嘅 Jedi 嚟，咁所以佢哋後來咧竟然咧開始組織呢個嘅反亂軍喎，咁大家原來知道反亂軍嘅由來係就係由呢個人開始發起，冇錯啦。咁當然咧，中間佢哋亦都遇到Princess Leia 啦，即係當然當時係一個靚妹少少啦，teenager 啦 ，18 個 Star Wars 即係第一集入面咧，即係再細啲咧，可能十二三歲咁樣，係咯。咁裏邊咧，但係佢當然已經係一個好堅強嘅人嚟㗎啦。 係， 當然亦都有佢嘅養父啦，就係、是、呢個 Bail 咩 Organa 係嘛，係啦。咁同埋咧，佢哋都去到佢哋嗰個後來嗰個嘅王國咧，就叫 Alderaan 係嘛 ？Alderaan 但 Alderaan 就係咩嚟嘅呢？原來就係大家睇翻 New Hope 啊，即係 Star Wars New Hope， 即係 Skywalker 出 Star Destroyer 冇錯啦。嗰一集裏面咧，啊唔係嗰叫 Death Star，Death Star 開個第一炮試炮就揾佢呢個星球試啊嘛。 啊唔係佢個月亮，第二炮先射佢。 唔係射咗個星球。 OK。 射咗個星球，應該射咗個星球。咁佢哋個星球幾乎大部分都死咗嘅。係 OK。咁當然嗰係講緊 New Hope 入面嘅故事啦，呢個未發生啦。係講到阿 Luke Skywalker 出道嗰陣先發生啦呢件事。係啦，亦即係最舊嘅 Star Wars 嘅第一集啦。係啦。咁佢哋會遇到翻曬啲人物啦，當中亦都有一個嘅老 Jedi 咧，叫 Coda 啦。咁亦都會成集喺嗰度嘅。咁亦都後屘就係初初當然同阿 Star Killer 打，初初梗係咁嘅啦。咁後屘係聯手啊。咁結果佢咁當然咧最尾啊。這個 Starkiller 一定要即係面對翻 Darth Vader 啦，咁其實佢做嘅嘢完全同阿 Luke Skywalker 冇分別嘅，咁亦都打低咗 Darth Vader 喎，竟然可以，即係佢真係好強喎。咁最尾亦都同阿帝王繼續打啦，咁當然帝王原來亦都唔簡單啦，放曬電咁啦。咁最尾就為咗救佢朋友，佢自己就喺個能量嗰、那個波裏面消失咗啦。係啦，咁呢個或者大家睇翻啦。或者玩個 game 啦，咁當然戰死啦，算係為咗救翻曬佢哋嘅戰友，咁其他人都係全部冇事啦，包括佢個女朋友啦，包括佢嗰個機械人朋友啦，所有人都冇死，咁當然佢機械朋友散咗，就係冚翻點解咧？咁後屘佢哋就為咗公主紀念呢、這、一個即係一個精神上嘅領袖，就結果用咗佢嘅家族徽號啊！原來後邊我哋睇 Star Wars 入邊嗰個反亂軍嘅徽號咧，原來就係呢一個 Star Killer， 亦即係 Merrick 家族嘅。家族紋章，咁佢哋就即係簡稱佢做 Starbird 啦。咁其實一個好似一個 Phoenix 鳳凰咁嘅標誌嚟， 咁嘅標誌啦。 冇錯啦，咁大家要知道翻呢啲由來啦。咁原來呢個人物係對 成 個 Star 歷史 非常重要。你即係你差唔多咧，就喺高達入邊嘅0083啊，就串連翻舊高達同埋即係 reset 啊嘛。咁呢個就差唔多就係串連翻即係新一代嘅 Star 同埋舊嘅 Star 嘅。 但 係 有幾多舊 Star 嘅人物會出場咧？ 應該係 Leia 啦，咁其實佢嗰個所謂養父就喺前傳出過嘅啫，咁當然舊 Star Wars 冇出過 啦，一出就星球都爆埋，冇機會出場啦。 例如反亂軍啊，司令嗰只鯊魚有冇？ 未有，根本反亂軍都未成型， 哦 okay、 都未有，直情你明唔明？係佢死咗故事完先正式有反亂軍開始啫嘛，咁梗係未有未招募其他人啦，都未有 總司令。 冇，佢嗰個係嗰時去到軍階嘅司令啫，當時可能細路仔。或者係咯，係嘛？即係唔講㗎啦，嗰啲點會有嗰啲人物啦？嗰啲係軍人嚟啫，或者後來請翻嚟嘅啫，係咪 ？OK， 咁呢個相當好睇嘅一個故事啊！咁大家或者你睇下啦，可唔可以？ 睇個故事相當有趣啊！ 我都覺得好有趣，因為我對前傳本身就麻麻地啊，但因為佢牽涉到好多後來舊沙窩嗰啲嘢啦，咁同埋睇落我覺得好 serious 嘅呢個故事，入邊 Darth Vader 咧真係似翻樣啊，就係我心目中嘅 Darth Vader。 哦，即 係 唔 係？好黑暗嘅， 唔係黑帝降臨喎咁。 嗰、那個唔得啊，有啲僆仔啊少少。 係 今次 Darth Vader 比較即係邪惡啊。係冇錯。 好，咁其實呢個人物唔係喺呢度最先出場 啊。係漏咗講。係咁咧，原來咧之前另一個 game 咧，大家記唔記得叫做 Soul Calibur 四啊？咁大家都知啦 ，Soul Calibur 四就 Darth Vader 出場係都知啦，舊文嚟㗎啦嘛。咁 Darth Vader 就喺 PS3 版出現啦 ，Yoda 就喺 Xbox 出現啦。咁原來仲有個隱藏人物，就係叫做呢個嘅 Vader's Apprentice， 當時好似冇公布過個人名，原來就係呢一位人物啦。咁大家玩翻咧 ，exactly 就係呢個造型反手揸把劍嘅。 或者佢會呢個遊戲會喺咩平台度出現咧？ 邊個遊戲啊？ 呢個 Star Fox。 啊 ，OK， 講埋個 Soul Calibur 先啦。咁 Soul Calibur 咧，同埋除咗有呢個隱藏人物之外咧，大家話。喂，咁啊 ，Vader 同 Yoda， 如果兩個冇得打，唔好玩嘅啫。原來唔係喎 聽講咧網上咧有得一個 download 版，當然係玩嘢啊， 玩一半 你就可以攞翻曬落嚟就可以對打啦。咁、 哦 okay、 但係呢個當然係網上一個暫時都係一個傳說，咁大家去印證一下啊。OK， 咁除咗呢個之外咧，講翻頭先嗰只 Force Unleash 咧，有啲咩平台咧？ 誒、欸，冇錯啦，多啦喎。咁然咧就係有呢個 PS2 啦、PS3 啦、PSP 啦。Xbox 啦 ，Wii 啦，同埋 NDS 都有嘅，即係差唔多全機啊。 好似 Wii 喎，仲有特別功能可以真係、 哦、 真係揸住 啲嘢。當然啦，一定會加，係冇錯啦，就加呢個功能就揸住個 Wii 仔同佢打啦，就揸劍啦。咁原來唔止喎，原來每一個 game 咧佢都放咗自己 game 嚟嘅。咁有啲 game 咧竟然多咗五個場口啦。咁另外有啲 game 咧又可以。同其他嘅冇喺呢個故事出場嘅 Jedi 比鬥啦，甚至死咗嘅 Jedi 啦、 啊，而 PS 其實幾得意嘅 ，PSP 同 PSV 嘅就可以連線啦。 哦，當然係咗玩連線啦、 啊， 對戰啦。咁、啊、其實各有各所長啦，咁所以、啊、即係大家都玩唔厭嘅，喺唔同平台人都有唔同嘅樂趣咯。咁、啊、幾好嘅，咁、嗯、大家買嚟玩啦。係 一個相當特別嘅構思啊，因為發揮曬同一個 game 發揮曬所有。 冇錯啊！所有嘅 機種嘅， 冇、 嗯、 錯。咁咧同埋咧價錢亦都OK 嘅。咁如果買正版嘅話咧，大概價錢都係300中到300美唔使嘅。 PSP 我就知200。 哦，咁嗰個唔同咧，我講緊嗰個係可能係 PS2、PS3 嗰啲， 應該 係啊。咁都係300中到300美到啦。 應該差唔多啦。 係啦係啦，咁可能有啲可以買得咁平都唔使啦。咁大家出去揾下啦，就唔貴㗎啦。老實嗰句，你喺外國買唔得㗎呢個價錢。咁 當然啦。 係啊。OK， 咁有冇補充係咪？哦，唔記得講，頭先講話嗰啲人名係有來歷係嘛？ 哦，係。 係啦，咁嗱講翻呢個嘅。講咗個冇咁緊要先啦，就頭先講個女朋友啦，就 Juno Eclipse 啦。 咁其實呢個人物咧，呢、這個名咧，原來就用喺呢、這個之前我哋講個光頭嘅壞人 Jedi、 哦、 女 Jedi 就揸兩把劍嗰個咧，即係之前挑戰啊 Anakin 嗰、那個。原來之前咧係呢一個女 Jedi 嘅名嚟嘅。咁當然呢個喺構思其中，咁就放棄咗呢個名，咁而家佢哋就用翻呢個名嚟擺另一個角色。咁變成一個好人喎、哦， 咁啊 ，Starkiller 就真係大有來頭啦。咁原來咧，當時早期啊 ，George Lucas 構思嗰陣咧，並唔係叫做咩 Luke Skywalker 嘅喎、哦，個主角，原來係叫 Anakin Starkiller 啦。 哇，咦咁勁，咁同埋咧，咁啊唔係壞人嚟嘅喎，係呢個反亂軍裏面嘅將軍啊。 係，一個佢自己嘅自我投射。 係啊，冇錯啦，個樣係點嘅咧？大家唔知有冇見過一個 Star Wars 其中一個 logo 竟然唔係阿 Luke 嚟嘅喎，竟然係一個胡鬚佬揸把劍舉隻手，喂咩料啊乜水？大家睇真呢個樣子，原來就係 George Lucas 自己嚟嘅。OK， 咁當然係佢自己嘅投射啦。咁可能後屘就將呢、這個佢呢個投射咗 Obi-Wan 度多啲嘅，係啦。咁就即係創造咗另一個角色，就係 Skywalker 呢、這個嘅 Luke Skywalker 做呢個男主角啦。咁同埋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啊？Star Wars 原來佢哋係成個即係第一集啦，講第一集嘅 New Hope 嗰個故事咧，原來啊根據啊 George Lucas 講咧，呢、這、一個劇本。是 inspire 自呢個黑澤明嘅電影嘅喎， 係咯， 係啦，咁係咪呢個岩忍三惡人啊？ 哦， 係，係啊，咁裏面咧原來就係講兩個傻啊傻嘅農夫咧，點樣即係繼而即係同個公主咧揾到公主，跟住再揾到兩個武士咧，咁跟住去翻去復仇咁樣嘅故事。你睇翻個其實個劇情係一模一樣嘅喎，竟然同呢個 New Hope 咁當然啦，佢都話 其實佢話自己話有啲場口都係例如閱兵啊， 英文名叫 Hidden Fortress 啊，係啊係啊係。 例如閱兵啊， 係 啊，同埋 咁我立過 啦。黑武士嘅頭盔設計， 黑白片 都係有少少。 咁當然啦， 軍加日本 加日本武士頭盔冇錯，蘇近嗰啲啊。 係啊。 嗱咁公主個角色好明顯啦，就係 Princess Leia 啦。嗰個公主真係喎，亦都本身係好堅強。亦都係有少許戰鬥力嘅喎，都唔係話俾你救喎，係啊，佢咁另外咧嗰兩個農夫，大家唔知諗唔諗到係邊個咧？錯， 唔係， 就係 C3PO 同埋 R2D2 啊，係 咯。 大家要知道 New Hope 一開始嗰陣咧，個故事引入唔係由任何人類，就係 由佢兩個， 係啦，咁就係兩個傻啊傻嘅農夫，原來就係 C3PO 同埋 R2D2 嘅喎。OK， 咁呢個唔講，咁當然岩忍三惡人咧，亦都有日本嘅新戲。上我話新版本、 哦、 一大班明星做啊，明明好靚仔黐須啊 ，OK，、好似係松 本 潤嚟㗎嗰個，我唔記得係咪，我唔記得好搞笑㗎，明明好靚仔黐須，我唔記得係咪松本潤，我唔記得係咪松本潤啦 ，OK， 我嗰個我唔記得咗。好似有冇廿部寬啊？點咁上下？ 廿部寬次數好正常啊！ 我唔記得咗啊，亂噏嘅，所以套戲會上係真嘅。大家查下岩忍三惡人啦 ，OK， 係 ，OK， 唔係男人係岩忍啊， 岩石個 岩啊，跟住係忍。又唔係忍咗忍喎，係忍 隱藏 隱藏 係啦，總之隱岩隱即係嗰個匿埋喺岩石嘅三角 形個隱啦。 O K， 咁我懷疑後來叫黑色三連星去抄呢個名嘅。O K O K， 咁大家睇啊。O K， 好。咁另外咧，喂，又有套唔係有本書啊，好嘢喎，《神之火種》啊，點讀啊嗰個名？我真係唔識讀，唔知係咪梵文嚟嘅。Divershirk 係咁上下。嗱，我諗梵文唔頂啦，因為咧呢個故事係講印度嘅神話喎。諗大家講咩鬼嘢嚟㗎？ 講一個， 原來係香港嘢喎，你諗都諗唔到，香港竟然有人唔畫武打、唔畫武功、畫神話嘢，仲要勁到咩地步呢？今次嘅第一集啱有啊，嗱 ，Circle K 有賣㗎，大家留意一下。當然你要問佢噏呢個名字，當然佢都唔會識㗎啦。 比較 你噏神之火種之類咧，咁嗱好難揾嘅呢本書。OK， 咁。咁呢竟然呢係外國嘅老闆啦，咁但係係香港人嘅班底，香港嘅廣告公司啦，相信嘅班底啦，佢做嘅話有啲似之前強勢嗰個形式，冇 廣告公司轉型或者 開條拉 定開條拉 去做漫畫啦。咁佢今次第一集就揾咗邊個勁人嚟做封面啊？竟然 Simon Beasley， 哇，邊位嚟嘅呢？ 或者早期知道阿馬榮成好好推崇嘅人啦， 彪啦，係咪？ 我諗啲人對佢印象係 Lobo 多啲啦。 Jeff Dillon 唔係畫㗎，個封面。 Jeff Dillon 成部都係唔知封面，唔係起碼第一代 係。即 係 佢出個公仔好靚嗰個坐喺只馬。 係坐 喺 只馬。 好得意就係啊，係嘛？就係佢畫㗎嘛。 甚至佢出後佢個陶瓷個原畫都係。 哦哦，係好靚㗎，好靚。 好靚。 佢畫嗰啲咁嘅中古騎士或者嗰啲好似少有 Conan feel 嗰啲啊， 佢都 係 喺嗰度成名㗎。 係當然。好，咁大家呢本書咧，大家。 佢話啲 狂 野嗰啲咧， 中文字有本書，大家唔好誤會，唔係 中文字。 佢有英文版，有中文版。 佢唔係翻譯英文書啊，佢係本身係一個土產啊。 係啦，土產宮外邊啊，當然佢同期都發賣印度啊， 佢職場就已經係去咗幾個唔同嘅地方做過啦，例如印度嘅漫畫節啦， 冇錯啦， 美國嘅聖地牙哥啦， 冇錯啦， 最大型嘅漫畫展啦，係 咯，出漫畫 展咁其實。早前嘅香港漫畫展佢哋都有單位， 有單位。其實呢亞視嘅英文台有曾經訪問過同埋講過，哇！我見嗰個特輯都幾長㗎，都噏咗 差唔多半個鐘頭， 冇半個鐘幾個字啊，都好誇張嘅，即真係介紹佢， 介紹佢點解有個咁嘅構思啊？ 如果大家有興趣上佢網睇下，叫 Fluid Fiction Comics 啊。 係， 佢個網係咩 ？fluidfiction.com 係嘛 ？fluidfiction.com 係啊，推出俾大家聽咧 ，fluid 啦 ，fluid 啦，即係好似液體咁啊 ，fiction 啦，咁就 friction.com 咁嘅。咁大家上去睇下，有 preview 有成乜都有，好精彩。咁本書大家可以買嚟睇下。咁啊，嗱，當然大家買開香港書就覺得貴，因為45蚊港幣，但係呢個絕對 印得 裝 嘅， 唔係薄裝書嚟嘅， 用粉紙精印。 係啊，冇錯啦，冇錯。 同埋佢又係用一啲近似油畫嘅。 咁大家可以當咧，早期天下咧未有風雲之前咪出過一本，講只馬嗰只棋啊，唔記得叫咩名啦嗰本，即係好似嗰本咁嘅，係即係厚裝少少，係啦，咁膠裝嘅就唔係釘裝嘅。OK， 咁大家去睇下㗎，都幾得意。嗱，咁佢主筆咧本身都係鬼佬嚟嘅。咁當然咧，上色後期工作由香港人負責啦。 個人物設定同故事設定係印度人。 冇錯啦。原來咧，佢哋係咪用咗成年時間嚟去做資料搜集？ 做資料搜集關於啲印度神話故事啊。佢哋嘅意念就係想有打入唔同地區嘅市場啦，所以有 50% 嘅歐西元素，有 50% 嘅東亞元素嚟做引子啦。 其實佢啲碌係好鬼佬㗎。 啲碌好鬼佬，但係啲設計又有少少 東方。 東方你話佢中國又得，印度又得。 佢 Asian， 因為佢又冇話係乜嘢。 咁個故事，個故事都係以印度嘅神話嚟做引子，就發生喺一個二世界叫波美嗰度啦。咁嗰度就有英雄，有妖怪，有唔同嘅神子喺度角力咁啦。大致係。 咁而家第一集都只不過係啱啱講我哋揾到個 B B 啦， 咁 可能就 係 後嚟主角啊， 有機會 冇錯啦，有啲似摩西咁嘅，有個 B B 攬咁去揾到發光咁樣嘅。O K， 咁但係中間已經開始出現咗一啲戰鬥啦。 佢哋都話已經用咗四個月嘅時間。 冇錯，其實好認真，好認真，大家上去佢網度睇翻佢哋嘅，佢有解釋好多嘢嘅。 而且佢哋最終目的其實都希望做到多元多媒體嘅出啊，例如出一啲。 唔同嘅卡啊，或者一啲 卡啦、 紀念品啊， 冇錯，佢影過 嘅 係 啊，佢有影嗰啲唔同嘅紀念品啦、啊。 咁、其實係有野心，即係去開發呢個市場咯。 咁、 就 咁其實一個好 嘅嘗試嚟 嘅 approach 喺香港嚟講算係。 其實好耐已經冇人即係夠膽去做呢樣嘢啦。 因 為香港漫畫已經即係講真，即係已經冇咗好耐。咁其實而家嗰啲仲賣緊嗰啲都仲係一啲出名，以前出名過嘅書， 做開咯，係 啦， 開 你出新， 你可能習慣性 買開 嘅 啦， 睇開 慣性收視啦。 咁啊，永遠袋個袋插住暴風雲咁上下啦，或者海虎咁樣。 咁當然啦，呢一部中文版我相信都收唔翻成本啦。咁希望佢嘅 以港嘅印刷程度嚟講，未必啦。 希望佢外國嗰啲版本係可以賣到啦，咁同埋希望呢個市場可以建立到出嚟啦。 其實都係一個幾特別嘅，喺香港嘅公司，如果真係打到入美國嘅市場，其實一個都，因為之前雖然都有香港漫畫打入美國嘅市場，例如甚至如來神掌啊、風雲嗰啲，其實都出過，只不過 出英文版啫， 都 係你話打入市場，我就唔覺得 啦，係咯，買咗個咩 franchise 咗，再嚟做英文版咁，但係 唔同嘅。以香港公司做基地主攻就少啲，咁當然啦，佢嘅舵手都係鬼佬嚟嘅，咁有啲唔同，係啦， 咁其實你睇翻部書裏面嘅， 其實佢裏面都提咗一樣嘢㗎，即係 design 係一樣嘢 ，marketing 又另一樣嘢，咁我相信佢哋喺 marketing 方面咧係做咗好多部署嘅， 係，我相信都係，同埋你睇翻部書嘅設計，其實都好偏向鬼佬漫畫方面咯。啲造型 冇錯， 或者 鬼佬漫畫唔係講緊 superhero 嗰種喎。 哦，係佢講緊嗰啲，因為其實主流唔係 superhero， 因為仲有其他嘅，例如神話故事啊， 冇錯，似嗰啲嘅， 或者甚至搞笑嘅阿奇嗰啲啦， 戰狼三百都係啦， 之類咁啊，即係唔係唔好成日諗住超人就 冇錯，唔 係 噶， 其實美國漫畫係 好闊嘅， 好多元化，唔係淨係 鬼故，係啊係啊，即係其中一種嘅就係啊， 同最主流就係嗰種，但係例如迪士尼其實都唔係嗰啲， 冇錯冇錯。日本就更加唔使講啦， 日本 就 講 有乜都有啦， 都有任何 當漫畫係一種教科書都有，冇錯， 即係 文體啊，文體啊，即係你可以寫字，我可以畫公仔 嘅。因為其實美國、日本你提起漫畫係一個好大嘅生意， 冇錯， 唔係香港，香港成日話漫畫係低能，但係實際上人哋唔係喎，係一個段億計嘅生意。 玩具都人話梗係低能啦， 咁啊。係咯，係咯， 冇得講嘅。嗱，咁或者今日真係唔夠時間。咁漢永其實對香港嘅中文翻譯漫畫係興衰好有認識喎，因為當年啊漢永都參與過啲翻譯嘅工作啦。係咯，咁或者下一次嗱賣定個廣告啦，咁就嗱，咁啊同大家講翻啦，下個禮拜好唔好？咁講翻一啲香港嘅中文翻譯漫畫嘅興衰啦。咁其實而家就真係算係衰啦，係嘛？幾衰添？ 唔係衰係冇。 O K， 嗱咁就提到廣告啦。咁當然有人話我哋喺網上賣係廣告啊，話我哋啊，我哋都分享嗰啲 post 係廣告咁樣。嗱，我哋絕對係唔認同㗎呢樣嘢。O K， 咁即係我哋交代翻少少啊。嗱，其實我哋參與嘅所有嘅人咧，都係冇利益嘅，係咪？漢永啊，講俾大家聽。 係啊。 有冇錢收？ 冇喎。 冇。 你幾時出糧啊？ 係冇啊，講明冇錢收。嗱，可能請你食翻個下午茶餐都得嘅，有冇請你先？有啊，都有嘅，就最多茶餐廳咯，係嘛？魚翅撈飯都冇得食，係嘛？點有利益呢？咁啊，係啦，其實我哋可以話咧，你即係有樣嘢好陰謀。 你至於另外，例如阿 Mingo 嘅平，只係一個平台啫。 其實嗰度 係 一個借嚟嘅 任何嘢。 係啊，借嚟一個位 hosting 嚟嘅啫，咁同大家 host 其他嘢度嗰啲一樣。咁或者我哋講翻，其實我哋其實個目的都只不過咧係推動翻一啲嘢啦，咁例如即係 sci-fi 科幻嘅嘢啦，咁同埋一啲即係。 其實我哋都係好 in general 一個雜談嘅性質嘅啫，咁唔係 咁同埋去啟發大家去諗多啲，即係睇完個作品之後咧，原來可以啊， 其實可以 一層 引申到好多嘢咯。漫畫或者啲卡通啊，咁其實 冇錯， 唔一定係好低 B 嘅嘢嚟㗎。 冇錯，嗱，即係好簡單啫嘛。頭先講嘅鋼鏈咁係嘛？鋼鏈其實裏面背後 講 乜嘢？講 好多人性嘅黑暗。 咁其實佢就係講呢個等價交換啦，當然第一啦。咁原來後屘自己亦都打破呢個等價交換嘅規律。原來有啲嘢係無價，唔係等價，係有啲嘢用錢都買唔到。 亦都佢其實不斷質疑 一樣靈魂， 一樣啦，靈 魂愛 啦。佢亦都成日質疑喎，就算你魔法師都有天分之分， 啱啊， 等價。 係 ，OK， 咁即係變咗大家從中原來可以套翻自己人生度嘅思考喎。咁另外 Matrix 更加唔使講啦，香港嘅觀眾睇完，哇，咪打得好勁咯，錯啦。原來喺外國觀眾點解咁中意 Matrix 咧？原來唔係佢打，當然打係好勁。原來佢哋中意背後一個嘅 意境就是講，原來我哋活緊嘅世界有機會其實只係一場 莊周夢蝶啦， 冇錯啦， 都幾。 嗰啲人話睇完套戲之後，成個人生觀都改變咗啊！咁人哋又有去到呢個思考層面，去到呢一步，咁 更加 希望大家 即係俾人笑紅底褲嘅超人就係、其實就代表咗所謂美國精神啦。 冇錯，咁希望大家睇完呢啲作品之後咧，如果諗深一層，同自己人生有啲對比啊，係咯，咁就唔係淨係睇完個故仔哈哈咁啊算數咁樣，係、 okay. 咯，咁呢個就我哋嘅目的，只不過係咁樣嘅啫。至於你話乜嘢，咁你咪當我哋搞屎棍啦，係咪？中意搞下嘢， 是但啦， 係咯，冇緊要嘅。OK， 咁你中意點演繹就你嘅自由，不過咧就唔好以為自己大曬啦。OK。咁當然啦，我哋其實大部分嘅聽眾都係支持我哋嘅。咁至於唔支持我哋嗰啲聽眾，亦都好神奇喎。原來佢哋聽曬佢成個節目揾嚟鬧嘅。咁哋都多謝佢哋，因為其實佢哋都聽曬佢成個節目嘅。咁其實佢哋都算係我哋聽眾之一。咁希望大家唔好咁執著。其實我哋只不過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嘢，係絕無任何嘅意思嘅。OK， 咁大家希望係純分享。OK。純粹去大家開心去聽下，或者去諗下，或者去睇下。咁我哋講完咗一啲嘅作品，如果大家有興趣，大家去揾翻。嗱，當然我哋嘅介紹係一定有限啦，係嘛？咁之後大家可以喺 YouTube 或者其他渠道，或者去戲院或者買一啲嘅作品翻嚟睇。咁我哋唔能夠將所有嘢詳盡話俾大家聽嘅，係 OK。咁希望大家引發大家去繼續去思考同埋去搜尋咁樣嘅。OK， 咁或者我哋本身亦都係性質啦，我哋或者講翻我哋其實係一個清談嘅節目啊。咁大家唔好太執著我哋嘅播音技巧，相信講播音技巧，我哋一定唔及電台嗰班 DJ 啦。 當然啦。 OK， 雖然我哋當年亦都上過幾堂呢啲嚇劉天賜啊、大師啊、黃桂林啊大師嘅一啲嘅堂啦。咁當然我哋只學到佢哋嘅皮毛啦。咁當中間一啲思想上嘅嘢啦，都係學到一啲。咁技巧上當然不能幾堂學盡係嘛，冇可能係嘛。我最記得一樣就係佢叫我唔好 dead air 嘅啫，所以我哋不斷講嘢啊。OK， 呢樣我相信我哋做到。咁至於其他嘅技巧咧，咁相信呢啲我哋暫時可能係做得唔夠。咁但係因為我哋資源本身亦都有限嘅，咁收音設備亦都並唔係好精良。咁所以大家聽唔清楚佢講嘢咧，就未必係因為我哋咬字嘅問題啊，因為嗰支麥實在太渣啦。咁、 okay. 即係咁冇辦法啦。你唔知大家知唔知我其實揾手真係支麥成個鐘嘅啦已經。 啊 係。啊，漢永證實嚇、啊，我哋其實喺好基本。本嘅設備同埋資源同埋錢之後，要同大家做呢個節目，咁希望大家諒解翻。咁當然我哋遲啲可以引入多啲嘅設備啦，希望咁當然嚇。OK， 咁同埋啊，唔記得咗呼籲啊大家喎，原來我哋嘅人手都好不足㗎。其實大家既然有咁多意見，同埋其實大家可以指點到我哋咁多嘢嘅朋友啦。咁其實如果佢有興趣，大家有興趣，歡迎加入我哋一齊玩㗎喎。其實我哋都係當傾偈嚟，所以清談咪即係吹下水、傾下偈啫嘛。其實你睇聽好多嘅。即係嗰啲節目請嘉賓上嚟，嗰啲嘉賓嘅醫生可能嗰樣都唔叻㗎，不過佢係嗰方面嘅專家囉。咁唔緊要㗎，如果大家對玩具又好，對任何卡通或者任何科幻電影，如果有興趣上嚟同我哋打一齊傾嘅呢，你可以 email 到留你嘅資料同聯絡俾我哋㗎喎。咁我哋同你聯絡之後，咁如果你會揀呀，咁睇下邊位，即係如果真係適合，同大家約一次咪大家一齊做節目囉。我哋其實好 handy 嘅啫，只不過揸住一個好簡單嘅訪問嘅咪呀，咁同埋一個簡單嘅錄音，咁我哋就做得㗎啦。咁地點嗰方面都唔緊要嘅，唔好太嘈就得㗎啦。OK， 咁 OK， 咁或者我哋留翻我哋嘅 email address 俾大家啦，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啊，咁串串俾大家聽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想加入我哋或者大家有咩正面啊或者意見咧，咁就好啦 ，email 我哋，咁我哋等緊大家嘅來信嘅。OK， 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哇，今日超級過時啊 ，OK， 咁下個禮拜見啦 ，OK， 拜拜。